朝に目ぬらやみゃうどどぴゃんれとぶせくえめめらうちゃちゃまもらうさんねおうめねめめらいぱねやどえちゅみゃごめれぬどりやべよ なにごもちなないんちょびせっかちょのちえんちゃんやるそびえなそびみねたねたんぴくちねれさなない当年深夜的你我都微光满的大气龙王也压力表示我的撒开马地这边没等下对你面部浪漫所以你得阿家巴地从亚瑞吹口气中央不亏落地跟着马刚也露米脑浆木片森呀现在满内心却破乱啊超眼面了我的狗明夜压恰龙王在几个下巴老高级没得呀这样的快快的呀那配牙也建议咋啦这建议的卡嘎俺娘娘嫂的地压路记着木瑞这鬼木瑞记抓路你一抓路我掉贴片你嘞누마멜로바내매체 내매놀라셔냐우르르뼈내더버세괴내멜라우자저만모르사내하우메내맘미라이바네나루예주냐고예레내드리야베어미야오라연두차츠로란베메싸움싸미래니 你嘎嘎嘎嘎把被漏漏给被断断我在追嘎你那么细的飘下不夜飘下不追哦那天嘛这天嘎着我细吧我也高的年龄强呗好的面子心家要迷的你嘎铁飞你嘎嘎嘎问追瑞拉这也看到也够死死你拉啊哎呀细的飘来路的看到哭了但是是烟花浪费梦见人的巧克暖阳露露红叶的巧克那三度夜你不上你这高满你的腰果没把你 过你没有拉下庙呜噜噜飘来从不醉鬼那么老家这么猫了上你好美你们迷来把你那如夜春庙 Oh man.